后来的我们这个话题。其实大家在听陈奕迅的歌啊，还有田馥甄的歌曲的时候，都会想，哎呀，后来的我们到底会怎样呢？我想大部分的朋友是在一阵唏嘘之后，还是匆忙的赶路，消失在茫茫的人海或者夜色当中，对吧？但是我们有一颗善感的心，这点是没有错误的。我们每天都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但是唯有感情、情感，那个内心涌动的真实灵魂是无法去掩盖的。即使前方有很多的荆棘，那么今天呢，我就想跟在这个城市，在北京所有角落里、处所当中、路上的朋友一起聊一聊后来的我们。如果你感兴趣的话，有四种方式可以跟我聊天呢，是不是很开心？第一种方式是关爱青年计划的微信公众账号，你可以来听听看。第二种方式呢，就是可以关注我们的花椒的 APP 啊，你如果你是花椒的用户的话，真的是可以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视频当中的我是什么样子。今天我理的头发我不是很满意，但是生活当中就有很多的不如意啊，你就慢慢让它长了。第三种方式，你可以关注新浪微博，搜索周大准。第四种方式，你现在马上加入十点大陆机，也是一个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准时大陆机，准确的准，时间的时，回答的答，录音的录，机器的机。这里面有非常多好听好玩的事情，你要不加入都会错过一天当中很好玩的几个片刻。好了，说完这些之后呢，后来的我们一定是经过一些事情之后，想回去看看的时候，大家的心情会变得不太一样，有的变得很小心，有的变得很汹涌。小心是因为什么呢？很多朋友会问，小心就是因为我们爱过了，受过了一些爱情的洗礼，美好的片段，当你抽离出来的时候，会更加的小心，再进入一段情感生活。那很汹涌是，哎呀，我好久没有谈恋爱了。那天听我一个朋友开玩笑的说，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我说你做了一个什么梦啊？他就说我做了一个梦，我跟一女孩牵手了。然后他是一个北京的朋友，他就这么说的，我跟一女孩牵手了，然后我就牵她手的一瞬间，我就问那女孩，哎，你知道很久没有谈恋爱单身的感觉是什么吗？那个女孩很懵，我不太知道。我告诉你啊，就是我抓住你的手的这一刻，我就想好了小学在哪儿上了。变得很汹涌，不管是小心还是汹涌，都是纯真的我们。那后来的我们，第一首应景的歌曲来自于梁博，名字叫做我们。 你问我累不累，我说我不后悔。你让我越过山川去看大海的美，我说我有点疲惫，你说看梦想多美。我说我害怕远行，你说你愿意跟随。我知道你会，我知道你会，我感到你自然的美。我说我不敢看你，因为我没准备，直到把一切给你，我才能安然入睡。那时我们在回味，那样无所谓，我和你相依偎。 14岁，他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旁若无人地在人多的地方穿梭。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他，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同一类人。 我是五周头。 想问天，你在哪里？ 晚上10点，把灯光调暗一点。 我想问问我自己。 欢迎收听10点大陆机。 离开时我聪明，结束我聪明，聪明的几乎的毁掉了我自己。 第一首歌来自于有才华低调的梁博。我觉得梁博每次写歌都是非常专注的，然后呢他每次出唱片或者发专辑也很低调。喜欢梁博的有一众人，那是一群很有品味的，对音乐很执着的人。我个人非常欣赏在一个领域特别专注，不食人间烟火那个劲头。当然我们只是看到了表象，我们看到的所有娱乐歌手演员都是表象，每一个人其实本来都是纯真的，从我们呱呱坠地那一刻开始都是纯真的，只不过在有了理想，有了追求，有了自己的人生目标之后，我们在朝着那个方向努力的时候会有很多很多的变化，所以才有后来的我们回头看看之前的自己。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反省反思。那比如说刚刚听到梁博的我们，是一个少年老成的我们的话，那么接下来我要在十点大陆机当中放的第二首歌，可就是看过夕阳，看过落日，看过烟火，又看过寂静的许巍。很久没有在电台放许巍了，来听听许巍的我们。许巍永远都是简简单单，其实有极其难表达的音乐和音色。十点大陆机，声音来自许巍。如果你正在收听我的节目，观看我的节目，请让我知道你在哪里，你现在过得怎么样。我们都是自己人哦。 那些过往的人依稀的往事，有些笑容总是浮现我脑海，总是在每一个孤独的日子，我一个人弹琴到深夜。我多么想告诉你，在这些奇妙音符里，我听到善良诗句，一个光明的世界。我开始静心倾听，风吹动树叶的声音，看每一次日出日落，听鸟儿的歌唱。 每次听许巍的音乐，简简单单的吉他扫弦的这样一个进入，加上鼓的这样一个背他，其实我会觉得真正简单重复的力量是无比伟大和坚定的。想必在收音机前和视频那端的朋友听到许巍的声音，心头为之一暖一震。久违的许巍，依然的我们。 总是在每一个难眠的午夜，看着城市和头顶无尽星空，总会在每一个阳光的午后， 仰望天空湛蓝的深处，我开始懂得珍惜和你每一次的相聚，静静地感觉着你心中的悲伤和欢喜，开始懂得忏悔，在这短暂的一生里，我甚至来不及爱你，把最美 听友请教我送温暖说，我在北京刚刚下地铁，现在地铁里听准哥的节目，现在放音乐是我最爱的许巍，这首我们曾经单曲循环过很多很多的时刻，曾经陪过奥多很多孤独无助的日子。 大家好，我是赵英俊，十点拿录机，生而不同， 摄影师唐辉，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 Joy Master 的创始人，人生玩家大龙宽，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西游乐队周飞，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子琪，原创珠宝首饰设计师，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曹玄彬，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如果现在的我能回到从前，独自在月光下唱歌的夜晚，我想和那时的自己聊聊天，聊当时的心愿，静静的旁观。 每一颗心生来就是孤单而残缺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带着这种残缺度过一生，只因为与能使他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不是疏忽错过，就是已经失去拥有他的资格。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在忙些什么呢？一定有一些事情你在不停地去做，洗衣服，听音乐，处理白天的事情，到了晚上呢，还要有一堆事情要去忙碌，这是一个正常的城市生活的在为理想努力的人的一个基本的状态。那比如说有了家庭之后，还要为家庭的琐事去忙碌，真的是希望大家在忙碌的时候要学会放松和犒劳自己。后来呢，我们终于明白，之前所有的准备和努力都是我们现在应得的生活状态。今天在我的微信公众账号准时答录机里，还有一个朋友问我说，我今天考试不是特别好，在知道答案之后，在想我自己答的答案呢错了不少，他问我怎么办。我想了想告诉他说，你就想还有很多人不如你呢，对不对？他笑了，他又问我说，那 我真的是付出那么多，真的会有相同的回报吗？我又告诉他说，只要你真心付出过，回报会在某一个时刻轻轻地敲你的头，就像幸福来敲门一样，只要真心真意，一定会有微笑和太阳。刚刚那首歌大家听完之后会觉得，哎呀，深夜电台的十点大陆机，久违的许巍的声音，歌词句句写得非常的深入我们的心里，让这个夜晚不孤单，有一道光晕在我们的身边亮了起来。其实最近有很多好玩的事情哈，比如说戴佩妮的那个演唱会啊，室内的，然后他把话筒递给了一个他的歌迷，然后他的歌迷由于激动也好，由于控制不住自己的心情也好，哈哈大笑，成了很多朋友圈里刷屏的一条小视频。其实这个视频里的歌曲叫做怎样，是非常动听优秀的一首歌曲，也真的是适合后来的我们回来看看你们之前发生过的任何的事情是否有联络，是否是一个放下的心态去审视之前的那段关系。如果你喜欢这首后来的话，如果你真的是静静的听听这首后来的话，我今天准备了送给后来的我们。戴佩妮是李宗盛眼中的创作才女，记得有一次颁奖典礼当中，李宗盛说，我最期待她出专辑，戴佩妮一个会唱歌爱唱歌的漂亮姑娘。 我这里天快要黑了，那里呢？我这里天气凉凉的，那里呢？我这里一切都变了，我变得懂事了，我又开始写日记了。 是一件简单的事，就好像用杯子装满一杯水，清清凉凉的喝下去，你的身体需要它，感觉自己健康愉悦，以此认定它是一个好习惯，所以愿意日日夜夜的重复。 像开始是那样，握着手就算天快亮。 大家好，我是萱萱，十点打卤机，生而不同。 我是中国好声音学员刘雅婷，十点打卤机，生而不同。 我是音乐人朱蛋蛋，十点打卤机，生而不同。 十点打卤机，生而不同。那天我爬出窗口，站在17层高的窗口看黄昏的落日。我一定不是这个城市里唯一的怪人，一定有一个人和我一样，空虚着对着夜空唱歌到天明。也许我永远也遇不到他，但我熟悉他的心情，但愿遇到你。十点打卤机，每晚与你准时听见十点打卤机，每晚与你准时听见。每晚是什么时间呢？每晚就是2018年的所有的365天，我会在周一到周五的工作日的时间，准时在建外大街14号北京青年广播的直播间，那就是这里了，跟你相见。周六周日是我的同事唐甜甜，这是一档深夜电台直播节目，真的是直播，你们要好好心疼我一下，心疼一下唐甜甜，心疼一下我们直播间外的导播们，我们都是工作到23点，深夜11点才背着我的包包踏入北京深夜的人潮当中。为了什么呢？其实就为了后来的我们有一个地方可以听音乐，可以聊天，像家人一样朋友一样的叙旧。当然我也很特别喜欢结识一些新的朋友，在这样一个非常舒适的环境当中，我们在越来越了解，越来越放下戒备心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来发现人性的美好。其实很多人是这样的，在爱情当中有许多的偶然的误解，对不对？只有打破了这些才可以成就一段爱情。你可能尽了最大的努力，但依旧会在爱情当中犯错，犯这个错，犯那个错，受伤害。这其实是必然的事情，因为事情都是有矛盾两极的。我希望所有现在正在与广播、与电影、与自己所有的事情热衷于它的时候呢，要考虑到好的一面，要考虑到不尽如人意的一面。如此这般，你就会越来越百战不殆。 No, 不是这个词，坚不可摧。时间差不多了，一个片花之后，我们一会儿再见喽。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夜晚的歌，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十点打卤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来找我，等你来找我，等你来找我。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准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 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98.2, AM927, 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青春是丛林，是荒原，是阳光炙热的奔跑，是大雨滂沱的处理。青春是眼眸里微笑的脸和哭花的妆。青春是我从一些人的全世界路过，一些人从我的全世界路过。每一颗心生来就是孤单而残缺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带着这种残缺度过一生，只因为与能使他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不是疏忽错过，就是已经失去拥有他的资格。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 我是歌手刘锦泽，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十点半的地铁，终于每个人都有了座位。温柔的风，轻轻的，轻轻的，轻轻的吹。 十点半的地铁，刘锦泽，一个大胡子的很有意思的男生，他在生活当中跟我说，说准哥一定要上你的节目，我会叫他来的啊、大家等着刘锦泽拿着吉他唱十点半的地铁。现在是22:33，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来自于四面八方各行各业，但是内心纯真喜欢夜晚的朋友，夜晚的你来找十点大陆机，来寻找我。我是周准，如果你真的是从09年开始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的话，你一定熟悉这个声音。如果你从2005年开始一直会看广告、看体育赛事，中间有非常非常多的广告，你也会听到我的声音。我一直在你的身边哦，只是你不常见到我。2018年中有的这个机会，我们在视频的节目当中、音频的节目当中同时可以听到、看到我，这个等待还能值得的。从此夜晚我又多了一份想念，你也可以在这里像家人一样来跟我聊聊天。后来的我们真的很奇怪，在视频当中见面咯。刚刚的那首歌曲听完之后，我们今天晚上后来的我们的话题，我就忽然准备了之前2006年的时候，我去参加一个比赛，是唱的一首歌，那首歌就是李泉的《没有你了》。哇，后来的我现在在电台放他的歌，以前我唱他的歌，我还记得我唱那个歌的时候，在上海有一个剧院，大概有500人，大家都拿着小星星的那种闪光棒，很怀念那个时候。没有你的是一首非常非常伤感的歌曲，也是我一段生活的写照。那今天晚上我们让李泉，也许我会跟他一起唱，送给大家那段没有我的日子，你们还好吗？ 笑容睡着了，而眼泪还醒着，呼吸慢慢的，像吹着阴天的味道，眼睛绽放着，而眼神枯萎了。那呵护的人，他摘下爱情不回来了。我太爱你了，我失去你了，像一觉醒来，全世界都变坏，思绪一片空白，自己轻得像一颗尘埃，坠落以后还要你来主宰我。我失去你了，因为我太爱了。我知道你的心是一片窗外的云彩，只愿变成空白，空白的装不下回来。星星和月亮今夜就要分开，快乐睡着了，而孤独还醒着，过去美丽的恨自己清楚都记得，回忆绽放着，而感觉枯萎了。那呵护的人，他摘下爱情不回来了。我太爱你了，我失去你了，我像一觉醒来，全世界都变坏，思绪一片空白，自己轻得像一颗尘埃，坠落一切还要你来主宰我。我失去你了，因为我太爱了。我知道你的心窗外的云彩，誓言变成空白，空白的装不下未来。星星和月亮今夜就要分开， 跟他唱的时候还想起很多年之前我在一个剧院唱给大家这首歌的时候，2006年，哎，12年之前，哇， 我失去你了，因为我太爱了。我知道你的心是一片窗外的云彩，就要分开，誓言变成空白，空白的装不下未来，星星和月亮今夜就要分开。 夜晚的心情，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来找我，等你来找我，等你来找我。 来真的是哈，2006年的时候是12年之前的我，2018年是12年之后的我。刚刚在直播间跟着李泉一起唱这首歌的时候，唉，还真是想起之前的我是什么样子。我还记得我在上海音乐学院的那条街上，还吃过臭豆腐，还吃过大馄饨，好多好多的场景迅速回到我的眼前。就是一首奇怪的简单的音乐，它会拉我们到很远很远的地方。也许这个地方你不经常去到这里，但你一旦走进这个空间，那种打引号的不寒而栗，那种非常直接的生理反应会让你很兴奋，很失落，又很期待。我希望在我们平淡无奇的生活当中，有几个这样的场景你能把握住，而且在做梦的时候或者梦醒了，对他笑一笑，告诉他我现在很好。时间来到22:41，各位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十点大陆机，这个声音这个节目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Fresh Radio， 我的名字叫做周准，我是一个深夜电台的主持人。今天晚上我们聊后来的我们，后来的我们老在想，好像是我们年纪越来越大，鱼尾纹越来越多，发际线越来越靠后，变得越来越成熟，越来越不爱交朋友。 No， 后来的我们要变得学着微笑，学着释怀，学着接受他人的缺点，学着原谅自己。下首歌是哪首呢？啊，这首歌曲还是蛮伤感的歌。田馥甄呢也是非常会唱歌的女生，因为一部电影，田馥甄、陈奕迅又再次回到了我们的耳边。爱了很久的我们，我很遗憾，你的遗憾里有我。当我对这个世界怀疑无助的时候，原来你早就给了我答案。我终于明白，有一种再见只有目送，看着你离开我，一步一步。 本来想着以后有了什么就够，后来我只能够想象你们的以后，以为我像气球追逐风的自由，以后只能怀念释放我的那双手。可笑在爱到血肉模糊时候，泪伤疤结在心头，只能笑一笑。

青春是丛林，是荒原，是阳光炙热的奔跑，是大雨滂沱的处理。青春是眼眸里微笑的脸和哭花的妆。青春是我从一些人的全世界路过，一些人从我的全世界路过。音乐的杀伤力很大啊，打引号的，就是我们会不由自主的忘记了你现在身处的一个身份，会陷入到这个情感的漩涡当中。是一个美妙的感觉。我也希望大家在夜晚的时候，特别是深夜，一个安全的处所当中，在你温暖的小家里头，在你熟悉的房间里头，可以真正的做自己。肆无忌惮的想念一个人，专注的去用心干任何的事情。后来的我们都会变化的，我一直觉得是这样的。我们会变得不认识自己不行，你会变得更加清晰的认识你自己。我们老说抱怨现在的工作，抱怨现在的感情，抱怨自己一个人，你没有想过老抱怨的话，幸福不会跟着你。你一定要慢慢的排解自己的压力，找到可能放松的点，找朋友，找快乐，看话剧，听音乐，去健身，去学习，重新走进校园，如果你有时间的话，这些都是让我们变成更好的人的方式和方法。之前的一首 MTV 我非常的喜欢，只是网络上的 MTV 的清晰度不能达到我播放的标准，我只能放这首歌给你听。这首歌也非常的在夜晚有很深的泪点和回忆的画面，我也想伴着这首音乐结束我们今天晚上后来的我们的分享。后来我们终于学会了如何去爱，只是很多人消失在人海。今天晚上所有的音乐都是我非常喜欢的部分，我还跟着李泉唱了很多很多的段落和乐句，忽然想唱歌了，忽然想做一个既能说话既会说话又会唱歌又能唱歌给你听的主持人。这首歌是什么呢？这首歌不是后来，这首歌是那英和陆毅在 MTV 当中扮演了一对经历了很久之后相遇的人，心酸的浪漫。我是周准，希望你记住今晚2018年4月11号，明晚再见，不要忘记继续收听活力 Music。 晚安亲爱的。 如烟，他爱我的双眼。